你好，我是景霄。转眼间，专栏上线已经一个月了，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第一大章基础篇的学习。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同学一直在坚持积极的学习，并且留下了很多高质量的留言，值得我们互相思考和交流。那也有一些同学反复推敲，指出了文章中一些表达不严谨或是不当的地方，我也表示十分感谢。大部分留言我都在相对应的文章当中回复过了，而一些手机上不方便回复或是很有价值很典型的问题，我专门摘录了出来，作为今天的答疑内容集中回复。因为文章中包含大量的代码块，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那接下来进入正题。第一个问题是胡瑶同学提出的，有关列表和元组的内部实现，想知道里边是 linked list 或 array 还是把 array linked 一下这样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别从源码来看。先来看 Python 3.7 的 list 源码，你可以自己先阅读下面这两个链接里的内容。我把 list 的具体结构放在了下面，可以看到 list 的本质上是一个 overallocate 的 array， 其中 obitem 是一个指针列表，里面的每一个指针都指向列表的元素，而 allocated 则存储了这个列表已经被分配的空间大小。需要注意的是， allocated 与列表实际空间大小的区别。列表实际空间大小是指 len list 返回的结果，即上述代码注释中的 offsize， 表示这个列表总共存储了多少个元素。那实际情况下，为了优化存储结构，避免每次增加元素都要重新分配内存，列表预分配的空间 allocated 往往会大于 offsize， 所以它们的关系为allocated 大于等于 len list， 而 len list 等于 offsize。 如果当前列表分配的空间已满，则会向系统请求更大的内存空间，并把原来的元素全部拷贝过去。列表每次分配空间的大小遵循下面的模式。我们再来分析元组，下面是 Python 3.7 的 tab 源码，同样的你可以先自己阅读一下这两个链接。下面为 tab 的具体结构，你可以看到它和 list 的相似，本质上也是一个 array， 但是空间大小固定，不同于一般 array， Python 的 tuple 做了许多的优化来提升在程序中的效率。举个例子，当 tuple 的大小不超过20时， Python 就会把它缓存在内部的一个 free list 中，这样如果你以后需要再去创建同样的 tuple， Python 就可以直接从缓存中载入，提高了程序运行效率。第二个问题，后同学提出的，为什么在旧哈希表中元素会越来越稀疏？我们可以先来看旧哈希表的示意图，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overallocated 的 array， 根据元素键的哈希值来计算其应该被插入位置的索引。因此假设我有下面这样一个字典，那么这个字典便会存储为类似下面的形式，这里的符号表示这个位置没有元素，但是已经分配了内存。我们知道当哈希表剩余空间小于三分之一时，为了保证相关操作的高效性并避免哈希冲突，就会重新分配更大的内存。所以当哈希表中的元素越来越多时，分配了内存但里面没有元素的位置也会变得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哈希表便会越来越稀疏。而新的哈希表的结构改变了这一点，也大大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新哈希表的结构如下所示，你可以看到它把存储结构分成了 index entries 这两个 array， 而 none 代表这个位置分配了内存但没有元素。我们同样还用上面这个例子，它在新哈希表中的存储模式就会变为下面这样，其中 index 中元素的值对应 entries 中相应的索引，比如文中的这个例子。那对比之下，我们会清晰感受到新哈希表中的空间利用率相比于旧哈希表有大大的提升。第三个问题是不受到140不改名同学提出的，对 name error 异常的困惑，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错误。那我也在这里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有点 tricky， 如果你查阅官方文档会看到这么一句话，我放在了文章中。这句话意思是，如果你在异常处理的 except block 中把异常赋予一个变量，那么这个变量会在 except block 执行结束时被删除，相当于下面这样的表示。这里的 e 一开始指向整数1，但是在 except block 结束时被删除了， 所以程序执行就会抛出 name error 的异常。因此这里提醒我们，在平时写代码时一定要保证 except 中异常赋予的变量在之后的语句中不再被用到。最后的问题来自于 Firefly 的同学，那他提了两个问题，一是 Python 自己判断类型的多态和子类继承的多态是否相同，二是函数内部不能直接用加等等修改全局变量，但是对于类似的全局变量却可以使用 append、extend 之类修改，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分别来看这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要搞清楚多态的概念。多态是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判断类型的多态和子类继承的多态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多态的两种不同表现。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当全局变量指向的对象不可变时，比如是整形、字符串等等，如果你尝试在函数内部改变它的值却不加关键字 global， 就会抛出异常。这是因为程序默认函数内部的 x 是局部变量，而你没有为其赋值就直接引用显然是不可行。不过如果全局变量指向的对象是可变的，比如是列表、字典等等，那你就可以在函数内部修改它了。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append 操作并没有改变变量 x， x 依然指向原来的列表。那事实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访问 x 指向的列表，并在这个列表的末尾增加2。今天主要回答这些问题，那同时也欢迎你继续在留言区写下疑问和感想，我会持续不断的解答，希望每一次的留言和答疑都能给你带来新